打开免提，英明又大概搜了几条新闻，不容乐观的抢救现场让他不安地深吸了一口气。 臣， 这个称呼怎么叫都别扭，英明最后也没法叫出口。 你现在是不是有办法去澳洲？ 我不可能离开。 出了这么大的事，陈诚除了办公室一步都不能离开。英明点了下头。 我知道，我去。 你去？ 嗯，我过去看一下情况，随时保持联系。 现在这个时候，估计一般的机票是不可能拿到了。如果陈诚不出面，英明就算想过去也有难度。陈诚仅仅考虑了3秒就同意了，他把航班号和取票的地点留给了英明。 最近的一班是2个小时以后的，你在什么地方？需要我派车吗？ 不用。 英明把所有信息记下来。 我回家打个招呼就走。 也亏了是这个时间段，路上基本上没有车。英明到家把父母都叫起来，大概说了下情况，然后去找了自己的护照和信用卡。他妈妈披着睡衣看着他忙来忙去的，几次想开口，但是最终还是没说什么。最后是英明的爸爸嘱咐了一句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赶到机场的时候，现场很混乱。英明按照陈诚留的电话取了机票登机，同行的人里大概有一部分都是遇难者的家属，气氛极度压抑。不过飞机上的乘务员也一直在介绍澳洲目前的情况。滑坡是由于飓风过境所造成的，目前那几个区域的所有通信都已经中断，搜救队已经工作了8个小时，还没有发现到被困的游客。毕竟在极度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搜救是很艰难的，但是根据以往的记录，澳洲很少出现同类型的事件而造成大的人员伤亡。英明上机之前打电话给寇金，让他和浩子无论如何要有个人在医院里看着，等十一醒了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。飞机降落在出事城镇的周边城市，下了飞机还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。英明刚下机就联系了陈诚询问最近的进展，但是新闻上并没有太好的消息。鉴于这次的飓风影响很大，不仅仅山体滑坡，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小镇都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，所以周围地区也基本上是乱成了一团。大量的滞留人群聚集在机场和车站这种地方，根本就找不到愿意往那边去的司机。幸亏英明的英文水平还可以，问了一大圈，终于找到一个搜救队的救护车，商量到最后同意带着他一起过去，但是不能直接参与到搜救当中。他把这边的情况跟陈诚大概说了一下，再过段时间很可能通信会中断。 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跟你联系的。 陈诚干着急也没用，只能叹口气。 你自己也注意点。 很简单的说完几句就挂断了。英明按照随行搜救队的要求学了一些必要的急救措施，因为根据气象台的预报，很有可能事发当地还有大暴雨和雷暴雨，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。 这么多年我们没遇到过这么糟糕的情况。 车上的一个搜救队员皱着眉看着英明。 你是来找你的亲人的？ 我妈妈在那2辆被困的巴士车上。 新闻上其实也披露了受灾地区的情况，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都让人觉得触目惊心，然而那一些远不如真正看到灾难现场来的惨烈。英明看着黑压压的天空和四处凄凉残破的街道，心底扩散的不安越发的浓烈。他几乎不敢去想象，如果十亿的妈妈再有任何意外，那个人要怎么撑下去。他们的车是直接开到距离灾区最近的小乡镇，镇上到处都是搭建的临时救济所。搜救队到了地方之后，就没有人再有余力管英明了。英明估计这里应该会有中国临时的联络处，找了人打听一圈才终于摸到地方。这边的负责人姓孔，叫孔维，是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驻外参赞。 你是石家的 很明显他认识石毅，英明跟他记忆中的人实在是相去甚远。英明也没有隐瞒， 我叫英明，是石毅的爱人。 这句介绍成功的让联络处的所有人都朝他看了一眼。孔维很轻的皱了一下眉， 你可以代表石家吗？ 可以。 英明掏出手机让孔维看通话记录， 是石毅的舅舅程程安排我过来的。 好，能代表说话就行。 他把地图拉给英明看， 现在的情况基本上东边已经搜索完了，他们估计人应该是在靠南的这片区域，但是因为滑坡所以很多道路都堵死了，暴风雨的警报让直升飞机没办法进行空中搜索，你最好有心理准备。 虽然情况还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，但是很多事都是说在前面要比后面来得强。英明表情凝重地出了一口气表示了解，然后看了看四周，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？ 你可以帮忙处理一下物资，现在都是各顾各的，照顾好自己就是帮忙了。 孔维说完这句话就被叫出去了。这里条件很简陋，湿气很重的空气中透着刺骨的寒意。英明拢了拢大衣，尽量不打扰他人工作的选择了站在靠门的边上。这里真的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。算起来这个时间石毅应该也差不多醒了，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皱着眉，英明拉住了一名工作人员， 你们这里有可以对外联系的办法吗？ 有卫星电话，但是现在所有临时通讯设备都是用来救命的，没有特别的原因都不让用。 他们联络处的电话在孔维手上，理解现在的情况，英明也没说什么，他道了句谢，最后因为耐不住难忍的寒意还是决定出去帮忙，找点事情做他脑子也能稍微清醒一点。而跟他预计的差不多，石毅过了15个小时终于醒了过来。当时寇金和耗子都在医院，等到医生确认石毅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，两个人把事情跟他如实说了。石毅先打了一通电话给陈诚，陈诚正在开会，手机是他秘书接的，因为陈诚留了话，所以他转述了一下，了解了情况，石毅让寇金他们给他办出院。想当然这两个人不会答应。 你现在这模样还想干嘛？澳洲现在的机场已经停了所有客机，你就算出院了也帮不上忙，而且就你现在这种情况，人还没到澳洲就挂在半路了， 估计连机场安检都不可能通过。但是石毅的态度很坚持，他随便把自己的外套披在病服外面。 我不是想去澳洲，英明过去比我有用。 自己的身体他自己最了解。 那你要干嘛？ 我要去英明家。 动作不太顺畅地穿好衣服，石毅自己挣扎着按下床头的护士铃，回头看了寇金他们一眼。 英明现在人在澳洲联系不上，他父母肯定也担心，我得过去。 英明赶到澳洲是为了他，他这个时候不可能让英明的父母在家里干着急。这次寇金和耗子什么都没说，彼此看了一眼，帮着一起把石毅扶起来。